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咁啊，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我哋都好多几个月冇， 冇啊， 一个月冇你嘅声啦。 上次见啦，我一个月，上次见阿牛，阿牛好似 一个月咯， 一个月啊， 个几月、啊， 即系有一个月里面冇录过嚟，冇声出嚟、 啊啊。 我以为好似同阿牛食饭冇几耐咁咧。 我觉得好似系，但系实际上唔系。 真系度日如年啊！ 你度人 緣，梗係啦。 唔係，我哋今集講咩先？ 奇遇記啦。 奇遇 ，OK， 好啊。今日講一集奇遇。 奇遇記。 咁啊，筍哥有一個好得意嘅奇遇，我哋講下先啦，喂，大佬。 奇遇啊，都幾奇遇嘅都。 啊。 即係咧，我第一次，你知啦，大家觀眾都知道我個道德水平係比較低嘅。 係咩？ 但係今次真係挑戰到我道德嘅底線。啊、大家咪覺得好吸引？嗱，有一次咧，我去影相咯，咁啊，去啲有錢人嗰啲 event 啦、 啊， 即係係啲 private club 咁樣啦、 嗯， 即係啲私人會所咁樣。 啊。咁啊，有冇主題㗎？嗰個？ 冇嘅，冇嘅，即係通常都係 生日定係咩㗎？ 星期五夜晚 ，Friday night 咯、啊，即係大家放工咁樣咯。咁、 啊、 你其實你佢哋通常點解會揾人去影相呢、 啊？ 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因為有好多酒嘅 sponsor，、 嗯、 即係你譬如話嗰啲香檳有隻叫 VCP 啦。 VCP 咩 wing 咩？我唔識。 哦，知邊隻啦？咩？ 橙色樽嘅， 係 滑 con 唔知乜撚嘢嗰只。哇！我。嗰日我同 佢， 我同冇。 你笨啊！屌你！ 我同佢吹水喎、 啊， 跟住我話：喂，呢啲即係問下幾錢啊咁樣，即係鄉下仔都想知道啊咁樣。咁佢話：9990 啊， 六支。 9990哦。 跟住話：係咪好撚賤啊？即係嗰個人第一個反應係咪好撚賤啊？ 你講我啊？你話？ 跟住然後即係咧初頭我覺得。屌你啊！9990買一個 train， 一個 train 啫，半打啦。 啊、 一個 train 買一個 train 9990。喂，好多人一個月人工噶咯喎，係咪先？但係你唔可以去到嗰啲場合，你唔可以用呢種角度去睇、 啊。 你譬如話咧，我上次送俾一個朋友新屋入伙咧，佢、 嗯、 買咗一支咧就係600蚊。咁、 嗯、 你9990講緊六支都係千零蚊支啫嘛，其實。跟、嗯、住你諗下，如果喺一間吧裏邊掹你一倍，真係唔係多喎。 嗰支酒梗係唔止啦，佢冇 mark 你一倍成本價俾你啊！ 唔係我買過啦嗰支酒， 啊、 我咪話買頭先咪講咯。 哦， 我有個朋友新屋入伙啊嘛， 哦就係、是、買嗰支 六嚿水啊嘛，喺惠康買啫嘛，我係喺、 哦、 湖中買嘅。 阿 大師兄介紹我去買嘅。跟、住然後佢就千零蚊咁樣咯。咁都 OK 嘅，其實即係其實你講真就真係唔係話 mark 到你飛起咁樣、 啊。 我聽啲人講話酒水都係三四倍㗎。係 啊係啊係啊。 所以佢話、啊、喂其實好撚抵㗎咁樣，佢話係咪好撚賤啊咁樣我話。咁、佢分析完之後覺得係喎、又真係好抵喎。咁、樣但係飲嘅人真係唔係好多，即係始終大家表面風光嘅多、 啊， 真正係風光嘅人就唔多嘅。即係真正開得起嘅人就唔多嘅、 啊， 可能好多都係可能得個款行入嚟諗住溝個女嘅啫、啊，即係冇諗住使錢嘅。嚇、 啊， 對呢、這個都係冇乜特別啦咁樣。咁嗰晚喺到個 club 嗰度，咁突然間我影下影下撳下撳下嘅時候，諗住差唔多放工啦。咁樣有咩事發生咧？咁咧突然間咧就有三個人，咁、 啊、 樣左右兩個女人咧、啊、就有一塊藍色嘅薄紗咧包住我頭。似咩咧？似 即 係 阿蓋達嗰啲咁撚樣。 唔係，如果阿蓋達咁樣就 O K 嘅。 啊， 佢似咩咧？ 見唔見到樣㗎？ 好似林青霞扮殺手嗰啲、啊，即係大頂、啊、大草帽，跟、住有條黑沙褸落嚟，好似啲武林高手咁樣咧、 啊。 你唔敢行過去嘅。 啊， 咁中間有一個咧扮嗰啲歐洲，扮一個歐洲中即係中世紀嗰啲有錢佬爵士咁嘅 look 嘅。咁樣咧係其實佢係一個師奶嚟嘅， 三個都 係。側邊嗰兩個咧就係扮嗰啲 gypsy 啊，即係嗰啲叫 gypsy， 即係吉卜賽女郎、 啊、 左右兩個吉卜賽女郎，啊、中間咧就係一個中世紀爵士咁樣啦。咁啊，三個一齊行入嚟，就行咗上個大廳上面。 啊， 企咗上去，咁啊唔使講啦，肯定係表演啦，係咪？咁啊，相機已經對準佢，咁啊覺得冇乜嘢啫嚇，咁、最多都係除下衫落下點，呢啲都係好少嘢啫，係咪先？咁然後咧，咁啊除衫啦，咁見到嗰兩條女著住左右兩條女著住一個漁網衫，咁、 啊、 都幾性感嘅。 不過但係漁網衫其實又唔係話好特別嘅，因為咧喺個漁網裏邊咧 film 咗咧有兩粒鏈咁突咗出嚟咧，不過個樣都幾奇怪。今次現場睇下覺得有啲神奇，有啲奇怪。跟住咧， 後生女嚟㗎兩個， 都我諗廿六七歲咯，算唔算係後生咧？如果係即係喺一個有 金鑽就算啦，屌你！ 即係有係啊，兩個有經驗嘅表演者咯，我都可以咁樣講。佢哋因為上台要跳舞啊，所以我都幾肯定佢哋係一啲本身係有跳舞底嘅一啲人嚟嘅。咁然後中間咧嗰個肥師奶咧上到台嘅時候咧，嗱大家聽住啦，緊張時刻到啦嚇。本來我都覺得冇乜特別啫，突然間除咗條褲。咁我頭先都同佢講，我初頭以為佢係男人嚟噶嘛，點知係得執陰毛喺度，咁得張陰毛咁啊冇嘢啦，即係冇咗條輪啦，係咪？咁大家左揈右揈嘅時候咧，揈揈下，即係喺跳緊舞啊嘛，突然間屙尿， 佢企喺屙， 企喺度屙，企喺度屙咁樣，咁然後咧就兩條女咁啊望，即係左右嗰兩條女望住佢屙尿，咁喺隔離咧就跳好多舞咁樣啦。跟住然後條女突然間瞓低，係咁揈波，咁啲尿啊打落佢個波度，然後咪揈到周圍都係咯。你諗唔諗到啊？即係嗰條女將個波喺度係咁揈，瞓低喎。咁然後咧，嗰個爵士啊將啲尿屙落佢個波嗰度，咁咪揈到周圍都係咯。咁然後咧又射啲落塊面嗰度啊，另外嗰條女就走去搶尿飲啊咁樣。 屙咁耐，屌你好撚！ 唔係好耐嘅啫，即係你聽嘅時候，我因為將咁我哋講嘅時候係慢動作啦嘛，已經。真正現場嘅時候千軍一發㗎，其實。咁然後咧，我諗佢都要準備好多水喺度。其實冇得花架，因為咧佢係件衫咧得半截嘅，你係望到佢有個小肚腩，跟住就係個閪㗎。跟住咧，然後咧佢就拎三隻香檳杯出嚟，咁咪屙咗三隻杯嘅尿啦。咁啲香檳杯你知好細噶啦，其實屙尿好少啫嚇。咁我諗佢都慳住慢慢屙嘅嚇。咁然後咧用個腎逼埋最後一滴尿出嚟啦，唔係用個膀胱谷埋最後一滴尿出嚟啦。咁然後三個人揸住三杯尿咁樣一飲而盡咁樣啦。跟住然後咧仲未屙完喎。跟住然後咧佢又將啲尿味再屙埋出嚟嘅時候咧，就滲滲落去啲觀眾嗰度。咁然後咧，啲觀眾好嗨啦！ 哇！屌你，俾我第一時間避啦！屌你！ 即係我諗喺嗰個即係嗰個環境咧，你睇到咧，哇！嗰啲人好興奮嘅。你見到嗰啲頭先我同阿九護士啱啱傾開偈，講開啊，究竟可唔可以揾嗰條女請佢翻嚟屌下閪？我突然聽到之後咧，我真係覺得屌閪真係太低層次。即系咧，你睇下人，即系咧，你可以睇到一啲外国人嘅 party 啦，佢哋去佢真正享受咧，其实系享受嗰个活动背后嗰个堕落性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个卡通片啦，叫《赌博启示录》。冇听过。咁佢里边咧就描写嗰个股市嘅世界咧，啲人好中意赌钱嘅。咁然后咧赌可能一赌钱咧。通常個金額都係上億計嘅，令到個人提心跳膽啊！咁然後咧，如果輸咗嘅時候，當然係會喪失你嘅生命啦。咁然後咧，就有一個人咧，為咗佢就俾人哋罰咗去開發即係去揼石仔咁樣，即係去做苦工。跟住佢有咩辦法可以逃出呢個新天呢？就要喺兩座帝國大廈中間有一條 wire 要行過去。咁又好多人都跌咗落去啦，咁佢又行過咗啦，咁最尾又去賭錢嘅時候咧，咁啊輸咗，最尾斬手指俾人斬咗耳仔咁樣，咁都係一個幾血腥嘅故仔嚟嘅。咁後點解要做呢件事呢？大家覺得哇咁 Q 無聊嘅一個故仔，賭錢輸咗咪算咯，係咪？咁佢呢個 game 裏邊咧，後邊有一大盤觀眾喺度嘅，佢哋咧係即時咧現場錄影緊呢件事。咁啊睇到咧成班有錢佬咧揸住啲香檳啊喺度睇住個人究竟幾折墮幾折墮啊咁樣。同一個咁嘅故仔咧，我唔知道大家觀眾有冇聽，即係聽眾有冇聽過啦。奇洛里維斯大家知道邊個啦？ 知道。 近排做導演，大家唔知嘅，知唔知啊？ 唔知道。 拍咗套超級爛片叫《太極俠》。 未睇過。 冇睇，有冇聽過呢個名啊？ 有。 咁樣個故仔係一模一樣嘅，就係講佢要有個中國拳手叫陳父啦，咁樣咧就係打太極嘅。咁然後咁佢就將俾啲錢佢，等佢參加啲國際拳賽。 咁然後咧一路參加國際團賽嘅時候咧，就要佢殺人啦。 啊， 咁即係喺個決喺個台嗰度咧，將輸咗俾個對手，將佢殺死佢。 啊， 咁然後咧增加佢嗰種血，即係嗰種野獸嘅感覺。 啊， 咁後邊咧其實係好多觀眾去睇緊呢件事。 啊， 跟住後來我就發現咗，即係其實大家咧嗰個底層啊。 嗯， 其實係啊，對於我諗可能自己都上咗年紀啦，開始，嗯、即係對於話喂，真係你 physically 咧，可以射精啊，嗯、或者有對波扎都好， 嗯、 但係咧開始明白咧嗰啲人咧、 嗯， 可能咧經過好多即係有經歷嘅又好，冇經歷又好，嗯、但係佢哋嘅生活咧，終歸都覺得有一種沉悶。呢種沉悶透過啲咩方法去疏解咧？就係睇人折墮。即係我深深，即係都幾深深咁體會到呢件事。喺呢件事之前咧，我睇咗一條 YouTube 片，咁啊喺阿姆斯特丹度拍嘅。咁、 嗯、 就你知啦，阿姆斯特丹嗰度啲紅燈區咧，咪一間一間房咁樣嘅。咁、然後咧，嗰條片咧就拍咧，嗰啲嫖客咧就一路行過啲片嗰度啦，即係行過嗰啲嗰啲房仔嗰度，即係嗰啲 display room 啊，一格格玻璃咁樣。嗯，突然間咧就拍佢哋成班人一齊咁樣跳舞，係、 嗯、 跳得好好睇嘅。跟、 嗯、 然後咧喺個紅燈區上面有一個 LED 嘅，突然間打出嚟咧就講話每年咧其實有好多藝術工作者，佢、 嗯 都要為咗生活，然後咧就去到阿姆斯特丹去出賣佢嘅肉體咁樣。跟、然後咧我就睇完呢條片之後咧，我喺睇緊嗰個 show 嘅時候咧，我就回想起咧喺台上面嗰三個 dancer。即係佢今日點解要表演呢一類型嘅 show 咧？嗱，我諗如果佢係可以表演緊孤星女啦、 嗯， 國王與我啦，呢個 cat 啦，或者係 胡 頭鴿子啦、 啊， 或者係天鵝湖嘅話咧，佢、 啊、 大概係唔願意喺個台上邊屙尿。 啊， 一個人咧，有頭髮就冇人想就辣你嘅。所以呢件事咧，這個奇遇記咧呢一集咧，對我嚟講咧，我都有啲反省啊，其實。我覺得其實你這個就係咁噶啦，即係你會見到可能係一個好出色嘅歌手，佢、曾經都唱過夜總會，好、出色嘅攝影師，都曾經影過龍虎豹，即係好出色嘅 dancer， 曾經都上過台屙尿。 我聽完你講，我好 touching。話說近好似下個月啊，癲馬熱舞團就嚟香港。咁我喺今年嘅國際電影節，上一年嘅國際電影節就睇咗一條片，就係、是、documentary 嚟嘅，佢有兩條嘅，一條就喺大戲院上咗，就係、是、講癲馬合唱團，即係癲馬歌舞團點跳舞；另一條就 documentary， 就兩個半鐘頭，三個鐘啊，就係、是、當中癲馬佢哋喺癲馬裏邊，即係嗰個導演喺癲馬裏邊潛伏咗半年去拍佢哋，佢講出嚟嘅時候，我真係啲眼淚真係想流落嚟。原來那班舞者出身自咩呢？法國國家芭蕾舞蹈團的台主，前俄羅斯這個國家芭蕾舞團的台主，一些的共產國家，譬如烏克蘭一些的芭蕾舞團的國家級的芭蕾舞團的台主。另外編舞那個是法國的什麼皇室什麼歌舞團的總監、藝術總監，成班人是一受過很高的藝術教養出身的人、他講了一句說話令到我很感動，我們是雖然是一個熱舞團，但是我們是帶一個異人的意識給你們，我們個個人那個生活都很規矩，也都是非常之認真去對待一件事。他拍出來的時候，那些舞者是日日在那裡練舞，練舞的時候又不會說哇裸露赤裸啊之類之類，穿得很密實，穿到瑜伽褲啊或者瑜伽衫，大家研究著我用什麼舞步才可以誘惑到人啊，我用什麼音樂啊，什麼服飾，很認真去對待一件事的、但是就是要認真做一件令人哋有性幻想嘅事件， 其實就係咁咯，即係你其實大家所謂成日坐埋三五個 friend， 大家坐埋度橋，其實度咩嘢咧？度嚟度去就係度一條橋。 點樣揾啲有錢佬錢嘛？係，其實 exactly 係做緊同一樣嘢咯。你嗰睇 D 馬嗰啲業務團，你估我哋普羅羅大眾會有得睇咩？ 啱、 我諗佢張飛點都千零蚊啩。 要啊要啊要。 最少啦，即係 minimum 啦，係咪香港上啊？ 香港幾千蚊啊！我 香港幾千蚊啊？ 係啊，係匯錢啊！如果喺 D 馬嗰度睇係千幾蚊咯。 咁啊，抵佢啦，係咪先？ 百幾蚊歐羅咯。 即係你都講緊，喂，嗰啲全部都係國寶級嘅人嘛。 係。 係啊。 但係估唔到係要跳脱衣舞咯。 脱衣舞啊，咁啊睇下呢个系我哋普罗大众嘅角度啫。 但系佢哋成班女仔唔系咁睇噶。 系咯，同埋你咸湿咧，即系你咪你淫同埋猥亵啊两个层次。 系。 佢哋都唔，我谂都未需要喺台上边嗌屙尿啊。 唔需要，我都系唔需要。 即系咧，点讲咧？佢哋嗰種除衫咧，譬如乜跳芭蕾舞咁样都露点噶啲女。 系系。 系嘛，都。除即係其實同冇著衫差唔多噶啦，其實，但係佢覺得佢表現緊一啲靚出嚟啊嘛，咁冇所謂啦嚇。咁同埋喂大佬，佢都叫做喺個大劇院裏邊揾緊錢啦，即係佢個舞台係 OK 嘅， 即係佢舞台係光榮啲嘅。 即係我做雞啊，我都喺半島啊，呢個37號美房有張超級大圓床嚇。喂，同埋我去瞓嗰啲咩豬肉台係兩碼子嘅事啦。系嘛？所以我覺得雖然話咁大家即係講老實揾食啫，但係咧我所以但我真正想帶出一個觀點咧，就係咧，其實咧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你都可以反問一下自己，其實人最中意睇另外一個人折墮。 呢個係人嘅本性嚟。 係呢個真係本性嚟嘅。 即係人係好衰嘅，人係中意即係嗰個叫咩啊？ 但你又要嗱。但是你內心有一種很特別的矛盾，你是會同情人的、即是一個人是會同情另外一個人、是有這個同情人的機制的、但同時又喜歡看人來折墮。你譬如說有時看《蘋果日報》很有趣的、哇，那條人又死了、真是這樣 抵死 的即是譬如說、但你譬如近來有一個羊有個小販咧，俾人打死咗。 哦，係啊，係啊，係內地嗰、那個。 係啊，跟住然後去到最尾，佢老婆話想去同即係掂一掂佢老公咧、都唔得咧。係啊，咁、你真係會所謂即係寄予佢一個好深厚嘅同情，即、係你覺得你當然啦，你係對嗰、那個你對中國政府其實都冇乜厚望噶啦，坦白講嚇。咁、但係你內心會覺得哇，呢件事真係～如果自己是有能力的话呢，你都会给他机会去圆一圆他这个愿望、都已经死了，其实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紧要得过这样、是不是即是一个小市民、这个够胆插死个城管，我真的觉得他是英雄。 他是英雄、 应该即是应该起个墓，即是应该起个碑。 但是英雄要付出代价的。 是 即是如果他不是判得死刑，你不觉得他是英雄的？ 都英英地噶，都你譬如赵红霞咁样，我都觉得佢系英雄嚟噶。 赵红霞做嗰啲咩？ 咪嗰、那个专门同啲高官上床跟住爆大镬嗰、那个。 哦，嗰、那个系 啊，都系我都觉得系好威噶。佢虽然冇死到，跟住但系我觉得，即系睇呢个《奇遇记》咧，你即系大家会留意，我嗰个系一个集体行为嚟噶，即系你唔好讲个别嘅，系譬如睇新闻。有人覺得佢折墮，哈哈哈！有人唔哈哈哈咁樣，即係呢個個別行為，係咪？即係你可以，大家同呢件事裏邊個反應好唔同。但我咁講咧，去到嗰場 show 裏邊咧，見到一個女人坐喺條褲屙尿，仲要飲自己飲翻。呢、這個過程裏邊咧，大家唔會有咩反省。 但係會唔會佢好中意啊？ 會唔會有一個即係你唔會見到有一個人咧行出，突然間喺個台拍台？實在太淫亂啦咁樣，喂，你真係見唔到嗰個超人 RX 同埋鹹蛋超人上台咧、去將即係你覺得，喂，屌，真係要整下風喎、 啊。唔係喺呢啲時間，你整頓風嘅斬定打死 我當你。但係咧，你可以睇到咧現場嗰個氣氛啊，嗰、那個氛圍啊，即係算係將個當晚嗰、那個 熱點推到最高。 推到最高，即係咧，而嗰個最第一就係奇啦，呢件嘢係新奇。 第二是夠膽 、但是 present 即係除呢啲嘢之外咧，就係、咧，我哋會睇到 嗰種嘅淫亂啊！ 淫亂，即係你覺得 哇！呢兩條友真係，即係好墮落。咁但係其實個觀眾本身咧，佢睇呢件事，哇！ 都好墮落。 我呢度影嘅時候咧，其實我心裏邊都覺得，唉，我直頭覺得，屌人哋俾錢我，要我嚟呢度影呢啲嘢。如果下次有個女人佢有錢嘅，叫我揾支 mark 影住屙屎咁點算咧？咁你都係影噶啦，咁冇揾食啫，唔搞。 但我覺得應該有底線啦。嗱，譬如我自己。我哋唔係一個為道之士，我都好想參加呢啲咁嘅派對。如果當時有我上台屌個閪咁樣，或者係更加圓滿啦呢個結局。但係我自己有個好深刻嘅即係感覺就係、是，大家去做嘅時候係咪真係迷失咗咧？喺件事上面，即係某啲位置我哋係咪真係需要企出嚟做一個批判咧？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 呢個好個人啊，呢、這個答案。即系咧，咁即系我都提供呢个件事俾大家去讨论下啦。即系、我都唔敢讲话如果我嗰系一个参加者，我会因为咁样觉得好愤慨，可能都唔会啦吓。即系睇咗咪屌咪咁咯。 哇！呢可能你睇完之后，我冇上次咁卵劲嘅，上次食屎添啊！屌你。 同埋，喂，同埋你、可能第二个，你可能仲折堕添，你仲会讲。唉，屌你咪搵條女屙尿，搵條靚女得唔得啊？唔好我屎啦，屌鳩你冇俾錢啊，冇錢俾啊而家，即係你去得嗰啲地方，喂仆街9990買啊，開幾支酒嘅時候，喂仆街啊，唔家產你整個肥 990， 哦100蚊，係啊一皮嘢啦，一皮嘢，係啊，佢哋我有啲咧就係一秒，唔係四 lit 酒就4000蚊。佢有另外一隻個樽裏面有啲樹咁樣嘅，唔知咩嚟嘅。唉，就係咁啦，即係近排為咗 有錢人都係好撚 high 嘅。話説咧，我想講下胡應湘，近排你有冇睇胡應湘訪問嗰單嘢？ 哦，講樹木嗰單啊嘛，係咪啊？即係話啲人好撚戇鳩，唔開發呢、這個， 係啊係啊 唔開發呢個郊野公園做。 即係我覺得有錢人諗嘅嘢係咪真係太過滅絕人性咧，或者佢太過自私咧，太過自己睇自己嗰、那個利益睇得太緊要。 我諗係個佢對自己嘅睇法好有信心，其實。 我覺得佢過分膨脹就真。 咁肯定係啦。有錢佬好少唔膨脹嘅喎。 啱，你覺得係地球圍住佢嚟轉噶嘛？ 所以即係你譬如話，點解咁多擦鞋仔啫？因為你知道老闆係膨脹啊嘛，人哋大啲你咪縮細啲咯，俾多啲空間佢。啊，我哋縮得細，自然有空間噶啦，係咪先？ 哇，真係好撚滅絕喎呢樣。 即係我，所以我呢、這個今集想講咧，即係其實道德呢樣嘢好難講，即係有時可能真係冇底線。即係當人啊會人又會互相影響嘅，下次可能係整個大家一齊可能唔係肥啲尿嚟，肥啲屎落嚟嚇。 我聽完你講，我諗起一本小説《所多瑪的120日》，薩德寫嘅。 嚇、 就係咁嘅場景咯。 嚇、係咯，即係呢啲嘢係有人中意嘅。 我諗中意嗰啲應該係嗱，我自己睇翻啦。你頭先講嗰個場景，我諗中意嗰啲係喺社會上邊中意掠奪人哋。嗰、那個階層嘅人，我哋被掠奪嘅時候，我就覺得好憤慨。 因為我可以同我就會同情緊做緊嗰個人。 係啊，因為我哋係呢班人。 但其實你又唔係咁，你又會咁睇，即係可能咧，佢如果你有一日你有機會同呢、這個咧屙尿嗰條友傾下偈嘅話咧、其實我冇機會見到佢啦。講真的、我都但係咧，我有時諗翻轉頭啊，如果有機會同佢講兩句嘅時候，唔知佢會唔會笑你傻仔咧？因為其實佢條褲掹得低，仲喺咁多人面前。唔会收一小钱嘅，系咪？即系出嚟做嘢，有时做咩嘢好都好，最尾都系为嚿钱，系咪？ 屌你咁讲，笋哥，等于一个玩音乐嘅人。嗱，我谂玩音乐嘅人或者玩艺术嘅人，希望你哋听到呢句说话唔好屌鸠啊旧护士。我系一个吉他手，我最讨厌系咩咧？玩人哋嘅歌，例如嗰一样嘢。喂，阿九护士，你玩音乐咁叻，喂，不如咁，我而家系红馆开演唱会，你帮我玩梅艳芳啲歌。屌你老母啦！即系一捻样啫嘛！哇，你阿笋、哥，你摄影咁掂啊？喂，得啦，你系一个著名导演，等于你而家揾阿杜琪峰。喂，杜琪峰，你掂啊？帮我拍婚礼得唔得？你咪屌咯！即系你嗰样嘅修为，你嗰样嘅修养， 咁、因为 你嗰个守门唔系我嚟做呢啲嘢噶嘛，大佬。 因为你冇需要啦嘛，因为你有份工嘛。 唉， 你试下冇嘢做啊， 冇嘢做焗虚可能。 唔系就系咯，即系就咁简单啫嘛。即系点解你点样完全解释得到？点解系即系你而家可以透过呢样嘢，然后去揾一个喂，我讲真，香港可以呢个地方可以容纳到呢一个屙尿嘅人咧？ 啊， 可能真系只系容纳到佢一个。 系。 系嘛？咁然后而佢咧，嗰日咧，佢可能收取一个好高昂嘅价钱都未定。 有几高昂？我俾得多你，俾尽你啊！喂，鸡零两鸡嘢好味。 啊，鸡零两鸡嘢，我谂对佢嚟讲可能都好咧。喂，讲真，嗰两个。我睇我覺得係中東人嚟嘅，即係成個碌由佢身上面展現嗰個肥肉啊，都係個感覺都係啲周身冇蚊嘅人嚟嘅，嚇、 啊， 即係啲線條唔靚嘅，唔、 啊、 知 哇咁呢啲可能先係闊體啊！屌你，你幾時見過咩要保留嗰啲闊體啲線條靚嘅、啊？屌、 嗯，可能係都。啊好难讲，即系咧唔识讲，即系你话有时做人嘅嘢有咩唔买，冇饭食咩都买，系咪先？ 系 吓食饭最紧要啊，生活最艰难，系咯。讲到呢度， 好，拜拜。拜拜。